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东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25%， 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京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除了您收听广播之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也可以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在上面留言。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高招直播咨询自主招生部分。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的招办负责人，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介绍啊，2018年各自学校的自主招生方面的政策。那么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教育面对面公众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发送问题上来，会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请嘉宾来给大家呢做一解答。这也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节目的具体排期，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会有具体和详细的介绍，您可以有选择的收听。今天节目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新中考文化课选考下周二起报名，高职自主招生3月18号起报名，考研下周五可以申请调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是中考改革元年，本市首批中考考生将在下周二起进行网上选报文化课考试科目。今年的文化课考试科目分别为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化学。考生选择其中三个科目参加考试，其中物理、生物化学需至少选择一门。三科的成绩由高到低分别按照 100%、80%、60%的系数折算为实际的分数。新中考首批考生选择文化课科目考试的时间定在3月20号到22号。东直门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首批选考的学生，学校采取了定二走一的模式，也就是说，选择两门相同科目的学生组成一个班级，对另外一门不同的选考科目实行走班上课。在选课之后的复习中，学校也会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进行分层教学，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孩子的不同需求。本市中招体检正在进行中，为了减少学生填写表格的时间，今年北京市体检中心实现了全流程信息化，考生不用手工填表，平均每名考生的体检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体检的查询结果为5月10号到20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查询本人体检结果。2018年高招，本市有29所院校参加高职自主招生，计划招生13343人，其中计划招生农村户籍学生6501人，报名从今天开始到下周四，也就是22号结束，每名考生限报一所院校，考生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兴趣爱好科学选报，各校初试日期统一在3月31号上午，复试时间各校自行安排，4月2号前完成。如果高职自主招生院校计划没有完成，将启动征集志愿招生流程，征集志愿报名时间为4月12号到15号。教育部近日公布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国家分数线。据了解，3月23号到4月30号，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开通全国硕士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届时符合条件而且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以及时上网了解调剂信息和调剂系统的使用方法，按要求申请调剂。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了升级优化，缩短考生调剂志愿锁定时间，由原来的48小时改为各招生单位自主设定，最长不超过36个小时。日前，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在石景山区开展送书进校园活动，将新近出版的北京长城文化带丛书《长城巨北》赠予石景山区中小学校。据了解，这套丛书对长城保护现状、战略规划构想以及发展思路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是我国首套关于北京长城文化带的丛书，填补了该领域研究、宣传和推广的空白。三月份，所有的高考生进入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四月迎来高考前第一次模拟考试。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志愿填报和一模的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季的第五场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将在3月24号早9点在地质礼堂开讲。本场讲座将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对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进行分析，科学指导考生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解析志愿草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这次活动依然是公益免费，各位家长只需要提前拨打400-650-7766电话就可以预约。由于现场座位有限，再次提醒大家，您一定要提前拨打预约报名电话400-650-7766，可以提前为您预留座位。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民谚说二月二龙抬头，在人们心中，龙寄托着生存和希望，也象征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我国从南到北都有哪些民俗活动来度过这充满美好意义的一天呢？那么接下来意想不到开讲了，我们将来听专家说一说。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 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光，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学科带头人，海淀区中心命题组成员。 二月二能抬头，每年到了这么一个传统节日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老是忍不住想二月二该剃头。这是从小到大这种感觉，就好像憋了一个正月啊不能剃头，然后只能二月二这一天啊来剃头。比如说还有什么剃龙蛋等等，一些地方也这么说。那么实际上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二月二龙抬头。那为什么叫龙抬头这一块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么几个角度啊可以讲。第一个啊，就是从传说来讲呢，说相传呢是这个二月二是咱们讲尧舜禹古代的这个圣贤君主啊，尧的这个诞辰。那么说当年尧的父亲叫帝喾，是吧，三皇五帝之一。然后他当时呢想去求子，但是呢就一直没有。然后有一天呢，说这个尧王的母亲特别的虔诚，然后就去拜了一个神庙。然后结果呢，拜完这个神庙以后呢，突然间这个神庙就显灵了。然后在二月二这一天呢，就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我们知道古人经常讲说其人出生必有异象嘛，于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尧就出生了。那么出生以后呢，每一年的二月二呢，尧都会下地干农活啊，跟民一起，后来被民推举为首领。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呢，从节气的连续性来讲的话，实际上龙抬头是在惊蛰这个节气的后面。惊蛰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了，就是万物复苏，很多虫子也都出来。所以说二月二龙抬头，一方面是惊蛰开始要进行春耕啊，这种春忙的一个进一步的延续，也就是说大家都要在这个时候进行春耕春忙。那么另外一方面啊，人们也是在想说这个时候比如像虫子呀特别是一些毒虫这个时候钻出来了，那么大家就希望能够有一种祥和的一种这个祥瑞的东西能够镇住这种毒气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到什么呀？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希望龙来镇住这些东西。那么在龙抬头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习俗，比如说有的地儿是像求雨啊，有的地儿像南方一些地方给土地公公这个上香啊，祭祀啊等等等等。当然最多的在北方就是吃猪头肉啊，理发等等这一系列。那么还有的人呢，就是说大多数啊北方地区或者说大多数地区呢都会吃一些面食，比如说他把这个面食呢整个就叫跟龙实际上是挂钩，比如说会吃一些料豆啊、面条啊、烙饼啊、鸡蛋等等。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看来，比如吃一些面食的东西就好像吃龙鳞一样，就好像龙鳞嘛，纪念。有的时候人们说吃饺子，大家想一下特别好玩，他们认为啊饺子就是这个什么呀去代表了龙牙啊这一套东西。总而言之呢，龙抬头这个习俗啊，从本质上讲的话，还是反映了人们对于春天的一种美好的一个祝愿。一方面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希望春天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开始，所以希望能有祥瑞，不管是在毒虫迷信上啊，还是说在这个现实的农耕当中，希望能开一个好头。关于龙抬头的诗呢也是有的，比如说宋朝有一首二月二日出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日头欲出未出时，雾湿江城雨脚微，天忽作晴山卷漫，云游寒泰石披衣，烟村南北黄鹂语，麦垄高低紫燕飞，谁似田家知此乐，忽而吹笛跨牛归。大家看在这个当中也是描绘了风调雨顺，一派农耕的繁茂景象。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那么接下来我们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自主招生政策。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两所高校，为大家来介绍今年这两所学校的自主招生政策。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发送您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 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的关于自主招生的政策咨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两所高校是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北京工业大学招办主任王丹。王主任您好。 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 欢迎您。再给大家介绍北京化工大学招办副主任李庆，您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好，欢迎两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今年的有关自主招生的政策哈，就说一点，有变化吗两位老师？ 嗯，还是有变化的，跟去年相比。 嗯， 李老师您那儿 有一些微调， 没有一些微调， 大调有一些微调。 好，那关注这两所学校的家长和同学们啊，可以呢一对照去年的一个2017年的自主招生的政策来看看今年相应的变化，看看我们今年的考生哈、啊、可能会有哪些利好的消息，或者说呢在我们准备材料啊以及准备奖项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增加某些环节。那么稍后呢我们为大家一一的来介绍。首先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等九大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研究型大学。学校2017年9月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校，入选111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为国家首批61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入选高校，国家863计划、973计划承担高校之一，拥有国家大学科技园，具有自主招生资格，2016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亚洲百强，拥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39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8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42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个工程硕士培养领域、62个本科专业。学校已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所大学机构等正式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其中世界500强的学校比例超过30%，世界100强的学校达到10%左右。集中在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80%的校级交流学校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荷兰和北欧等国家，聘请了数十位世界一流科学家作为我校名誉教授，聘请长期外籍教师30多人。北京工业大学，这是我们北京考生特别熟悉和青睐的一所院校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请王丹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18年自主招生方面的相关政策。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年自主招生的计划和去年相比是多了还是减了。王主任。 好。2018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呢共是67个人，这个67个人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啊，占上年度招生总计划的2%，所以我们由于去年的我们招生的总计划数有所减少，因此跟2017年相比，我们这67个人就比上一年度的70个人减少了3个名额。整个这67个人呢是要纳入到我校年度招生的总计划里。这是招生人数的这个变化。 那么既然招生人数有变化，那么在我们自招的相关的类、大类和专业当中，自然每个专业会有增减，个别专业会有增减哈。 是的。 那自主招生呢，这个涉及到了几个大类和多少个专业，那么和去年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看这个最新的这个变化的时候，我想可能对于理科类考生来讲会更好一点啊，稍微的好一点。 是，那我下面介绍一下我们2018年的招生专业的类别跟2017年是一样的，还是分成四个大类，分别是电子信息类、先进制造类、建筑规划类和经济管理类。 这是没有变化的。 这是没有变化。这四个大类底下包含的十个专业也是没有变化的。这十个专业都是我校最具有优势特色的十个专业，也是我们每年考生这个报考比较热门的专业，也是分数非常高的这几个专业。那么在这个四个类里面的每一个像每个类里面包含的专业以及计划招生的这个数量，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电子信息类，里面包含三个专业，分别是电子信息工程试验班、电子科学与技术试验班、软件工程试验班。那么在电子信息类里面，我们拟投放的自主招生的计划是20人，这是跟去年相比是没有变化的，人数和专业都没有变化。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看到今年的自主招生简章的话，可以去查看2017年的自招简章，这个上面这一段是完完全全没有变化的。 是的。第二个是先进制造类，先进制造类里面包含两个专业，一个是机械工程，一个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括号试验班。这个类呢，我们计划招生15名自主招生的学生，那么机械工程是7人，材料科学工程试验班是8人，这跟2017年比也没有变化。 也没有变化。好，那么变化呢会出现在后面，建筑规划类和经济管理类。 对，在建筑规划类里面，我们包含的三个专业仍然没有变化，一个是建筑学，这是5年制的，一个是城乡规划，是5年制的，还有一个是工业设计。这个整个建筑规划类呢，我们拟招生的人数是14人，比去年减少了1人，去年是计划是15人，这是。那么这个建筑规划类里面，我们在去年呢实际上是有文理兼招的，那么今年呢考虑到我们这几年自主招生考生报名的情况，我们呢在这个建筑规划类里面今年暂停了对文科生的就是文史类考生的这个招生，所以说减少了1名这个计划。 所以说去年建筑规划类、工业设计专业文史类考生可能还会去报名参加，但是今年呢没有了，只招收 理工 科 的 考生。 第四个类呢是经济管理类，这里面包含的两个专业金融学和会计学，这个没有变化。比去年相比呢，我们今年这两个专业分别招9个人，相当于总计划数是18个人，就比去年减少了2个人。这个减少也是发生在我们今年停招文史类考生所以引起的。 但是在理工类会计学的这个上面其实等于是增加了4个人，原来这个2017年的时候这个会计学是5个人哈。 对， 那么在这个金融学上呢相应的减少了1个人。这个大家对照2017年的简章呢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其实总结一下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建筑规划类和经济管理类这两个大类下面文史类的考生今年不能够再参加。 是的。最后的这个各招生专业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最终公布的数据为准，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考生。 再总结就是今年北京工业大学自主招生的这个专业全部面向理工类学生。 是的，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这也是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2015到2017年学校自主招生，当时这3年都是文理兼招，那么涉及到文史类招生的专业呢是工业设计和会计学。实际上近3年我们录取文科文史类考生的共录取人数不足10人，文史类这个考生的生源呢还是不足的，所以说在录取的当年这个计划都转为同专业的理工类的这个计划才得以完成。那么这是一个，所以我们今年呢取消文史类自主招生的计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家都知道2020年的新高考改革就不再分文理，所以我们也想以这个呢为这个突破，逐步向新高考制度呢提前过渡，这是我们两个基本的考虑。 好，那么说到北京工业大学今年自招政策的一个相应的变化，那就是全部面向理工类的学生，也确实是跟这所大学的风格是吻合的，这是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这样来排序的一所研究型大学。对， 好，那么大家呢，刚刚我们给介绍的是今年的北京工业大学自主招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啊，以及人数方面的调整。那么大家可能还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哈、啊，报考北京工业大学，我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门槛儿？那如果大家现在手里有2017年的自主招生的简章的话啊，那下面呢，我们也会对照着这份简章来给大家呢看一下今年，在报考条件方面会发生哪些相应的变化哈、啊。时间关系，我们先来回答一个大家的这个问题哈、啊，然后呢，关于报考条件，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再给大家介绍。猫头他想问一下哈、啊，当然这个跟自招相来讲。关系不大。北工大今年的双培还有北大清华的合作专业吗？我们先给介绍一下。 我们这几年呢都有北大和清华的双培的专业，但是今年2018年具体跟北大清华的双培专业在哪些专业具体的招生的人数，我们正在跟北京市教委在积极的沟通，所以目前的招生的专业以及每个专业拟招生的人数还没有最后确定，所以请各位考生呢还是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他发布的最后的这个信息。 当然你关注这个双培是没有问题哈，可以继续去看，然后呢但是具体的计划可能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呢给大家来介绍。 对， 好，那么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来留言，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会随时的给大家来穿插提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季的第五场公益讲座，3月24号早9:00在地址吕塘举行，主题是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以及一模备考。大家呢可以拨打预约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这样可以预留座位。主要内容呢就是对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进行一个分析，帮助大家避开志愿雷区，也不浪费呢来之不易的分数啊，手把手的教您解析志愿草表。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金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

单的总结，就是人数比去年呢减少了三人。同时呢，建筑规划类的、工业设计以及经济管理类的会计学这个两个专业不再面向文史类学生招生，全部呢改为理工这个计划。那么大家呢可以考虑啊，理工科的同学们可能在这方面呢会有多一点的这个名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北京工业大学今年的一个报名条件是否有所调整。如果大家手头还有这个2017年的自主招生简章的话，可以对照来看一下哈，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吧，王主任。 今年的报名条件跟去年是一样的。 三条。 三条。在这里面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报名参加我校自主招生的北京市高中毕业生，应理想信念坚定，思想品德优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身心健康，学习能力强，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是高中阶段获得北京市级及以上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计算机等竞赛奖项。二是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翱翔计划入选并结业。三是在上述四个招生专业类别方面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并能如实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这是我们今年的报名条件。 所以跟去年没有这个变化。 对， 那我们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几个报名条件哈。第一条呢是要获得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计算机等的竞赛奖项，到这儿就结束了。 对， 那就是说对于奖项啊、级别啊等等都没有具体的要求。 是这个呢，考生如果说他的奖项级别越高，数量越多，那么对他获得我们的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资格是非常有优势的， 就是他的竞争力会越强 越强。 但如果说我是二等奖或者是三等奖，我完全也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是的，我们的报名条件是符合的，所以只要符合这三条之一，我们都接受学生的报名。 好的，第二个要是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翱翔计划的入选学员并且结业。 是 这个翱翔计划它是一个什么计划呢？ 那么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翱翔计划。在青少年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这样一个项目中呢，2007年8月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那翱翔计划是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推出的一项特色课程，采取中学与大学联合培养的方式。翱翔计划纳入高中研究性学习课程，自高一年级第三学段至至高二年级末共计15学分。所以翱翔计划以学生的兴趣为主导，学员和实验室呢实行双向选择，允许学生不适应研究的时也可以中途退出，所以是比较灵活的。 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到哈，中学和大学联合培养的方式，这也是经过选拔，然后它这个联合培养是不同的中学和大学有这样的配套， 有一个对接的一个关系。对，翱翔计划呢，但是翱翔计划与高校的招生录取不是直接挂钩的，所以参与的学员也不会在高招中享受各种优惠。但是呢，高校在举行自主招生选拔时将会参考学生的这种这个研究的这个经历，所以这个呢就对自主招生是学生如果想参加自主招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就比较这个现在比如今年， 对， 如果他是翱翔计划的学员并且结业了，那他们这个在自招的时候是占优势的， 是就有资格，就有这个结业证就可以来报名。可以符合报名条件。 加入这个翱翔计划很难吗？他的选拔标准高吗？ 这个因为主要是考察学生的这个研究性的学习和这种研究性的这种能力，所以相对来讲还是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这一点我们也是对更低一些年级，比如说高二高一的这个同学们，如果将来有想要报自主招生的这些同学们，可以考虑这个翱翔计划，可能在将来自招的时候会有用处哈。 是的是的。 好，那这是第二条啊，我们的条件。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过了，这个很多的自招的简章当中最后一条好像都跟这个差不多啊，表述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请你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这也是自主招生特别要求的学生的八个字哈。 对。 这个证明材料我们怎么样提供？比如说我记得哈，就是有人说这个孩子他没有任何的奖项哈，但是呢他会折纸，他的折纸折的不是一般的水平哈，相当的高级。就是因为这项特长他被这个大学录取了。那就是说 我们要有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证明是吧、 嗯、 把折纸拿上去。 对，就是比如说我、嗯、如果说当然学生们有证书，有证书上会有成绩、 嗯、 这个呢就是 直观， 比较直观，比较有说服力、 嗯、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让学生带着他的作品呈现给评委去展示他在某一个学科方面的这种特长、 嗯、 比如说他的动手能力、 嗯、 他的这个创新实践能力、 嗯、 所以说这种创新的潜质和学科的特长它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来体现、 嗯、 可以根据同学们自己的优势来选择、 嗯、 啊，怎么样去呈现自己这方面的特色、那个优质潜质。 嗯，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方面特长但是并没有参加什么大奖啊比赛了，没有关系哈，只要展示出来就可以了、 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报名条件。林他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问哈，如果是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及英才计划， 嗯， 可以报名吗？好像我们 我们在这里面呢，实际上我们第二个报名条件只是对好翱翔计划我们是这个明确是符合我们报名条件的、 嗯、 那么其他的这个入选这个计划我们实际上是要看它是不是在我们第一个里面有我们上述说的这个数学物理、 嗯、 这些相应的证书或者相应的这种成绩，或者说他在参加其他计划所体现出来他的成果是什么，我们需要通过成果来进行展示。 嗯嗯，第一个奖项，第二个我们要的是翱翔计划的、 嗯， 这个入选学员并且结业的学员。 嗯， 好，那关于报名条件我们就给大家解读到这儿哈。其实和2017年呢并没有这个变化，我们只是呢把它展开来又给大家呢来说了一下，学习了一下哈。接下来就来看一看怎么样来考核。其实北京工业大学的考核方式选拔方式呢一直也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特殊的哈，和其他学校会有相应的不同、 嗯、 我们来看看，没有笔试环节是吧，一直都是只有面试。 对，我们主要是分成两个环节，一个是资格的初审、 嗯、 就是说对报名的考生呢，我校将组织专家对考生报名提供的相应的这个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嗯、 然后从中呢择优选拔考生来参加我校组织的综合能力面试。所以第一个是资格初审、 嗯、 第二个就是综合能力面试、 嗯、 这个就面试，没有这个笔试这个环节。 嗯， 嗯，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对面试的要求会更高了？ 在面试环节里面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专家和考生之间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这个考察，能够更加全面的来考察学生他的学科特长和他的创新的这个潜质、 嗯、 所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学生更好的在这个面试环节来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和特色、 嗯、那么既然没有笔试的环节，是不是我们学校会认为他的高考成绩足以能够反映出这个孩子的一个相应的学业水平了呢？ 我们觉得它基本的是可以达到我们入选这个自主招生这个计划里面的基本的条件。 嗯，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报考北工大的自招的话呢，这个对面试方面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看看怎么样来提高自己面对考官的这种素养、 嗯、 那我们来看看刚才您说的综合能力的这个面试，这个面试上跟其他学校也有不同，分成的是普通面试和附加面试。我们也就是说A 面试 A 和 面试 B、嗯、啊，这个是怎么样来选择，考生怎么样来选择？ 嗯，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综合能力面试呢分为这个面试 A 和附加面试，就是面试 B 两类。那通过我校这个初审资格初审的这个考生啊、 嗯、 必须参加普通面试，就是这个面试 A 那么在这个通过面试 A 之后呢，那么在这个上述招生专业中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考生还可以同时自愿申请参加附加面试，就是面试 B。 所有的考生都可以申请？ 都可以、 嗯、 这个是考生自愿，也根据自己的这个潜质和特长来去在相应的专业类别里面可以申请参加哪一个专业类别的这个面试 B 的考核。 嗯，那我们的这个综合能力，也就是说这个面试主要考察什么？另外这个 A 面试和 B 面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嗯，这个首先我们的面试 A 呢，就是实际上是所有学生都要参加的、 嗯、 主要是考察他在对整个他的学科的一些基础，他高中的一些学科的基础，他的这个动手实践能力、 嗯、 他的社会实践啊，他的这个应变能力，这个方面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考察。 分专业吗？ 不分专业啊，这个我们所有的学生都统一参加我们的面试 A A 的这个考察。那面试 B 呢，主要是来更加关注学生的实操的环节，就是他实际动手的这个能力。所以参加面试 B 环节的考生是要走到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专业实验室，然后通过在专业实验室里面完成我们指定的这个任务，根据他的表现来决定他是不是能够获得我们面试 A 加 B 的这样一个合格证。所以说面试 B 更加注重学生实操能力面的实际动手能力里面的表现。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申请了面试 B 的话，你就要想好了我去面对的是哪一个专业，进哪一个专业的实验室去考试了。 对，因为我们在发放这个合格证和学生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就是如果获得了 A 加 B 考这个合格证的这个考生，他在高考志愿报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考生一定要把他参加面试 B 所在的那个专业类别里面那个专业放在他高考的第一个专业，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被这个专业录取，他不能随意的去挑选其他的这个专业去申报。 其实这也就是涉及到了后面如果我们获得了这个资格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相对的优惠哈。 对， 那如果是我获得的是面试 A， 然后呢我也没有申请 B， 或者说 B 没有过的话，我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相应的条件呢？ 那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录取的这个分数的问题了。所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录取方式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特别注意的。那么首先获得我校自主招生资格认定的考生必须参加北京市这个普通高校招生的统一考试，那么高考成绩含政策加分要达到我校在北京市本科理工类理工科类第一批次模拟投档线下30分以内，且不低于北京市本科理工类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在高考成绩公布后，按照北京教育考试院相关要求，在自主招生所在的批次填报我校的这个志愿。 大家注意了啊，这个变化其实王主任已经说出来了。如果你现在知道2017年自主招生的这个条件的话，大家应该可以有所比较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模拟投档线的30分和去年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去年实际上就是说学生如果获得了我校的这个合格证，比如说不管是 A 证还是 B 证，然后他高考成绩达到了北京市这个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他就可以进到这个，然后再根据他面试 A 的这个成绩，然后来进行按照这个分数来进行排队。那么今年呢，就是说我们的要求是要在提档线下，就模拟第一批次模拟提档线下30分，所以就比去年的门槛要高了。这个高多少分呢，可以结合我们往年的成绩，因为北工大连续这三年我们的提档线都比这个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高了50多分，所以相当于学生以要比一本线按照往年的这个他的这个分数来讲，需要比一本线至少要高20分才可以。当然今年的具体情况还要到时候再具体分析。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数上相当优惠的力度比以前要减少了，对考生的要求分数的要求要增加了， 门槛相应的 提高了。 前段时间我们还都说呢，说这个北工大进入了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名单哈，会不会对这个招生带来一些影响，门槛会不会有所提高？从自招的这个条件来看确实是提高了。 对，这个提高线也是我们根据这几年自主招生考生的成绩的分布情况来做的一个统计分析得出的。因为我们这几年虽然我们是考生呢，基本条件是我们可以达到一本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就可以来参加我们按分数优先录取的这样一个排队，但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考生都是在一本线上20分以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我们今年来提高了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分数，也是会从生源质量这个方面来考虑，也是为了考生的利益，让他们更好的来定位自己到底报哪所学校的自主招生更适合于自己的发展。 好，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面试 A 和面试 B 哈，以及面试 A 加 B 都过了之后，那么这两个面试合格的同学我们会得到相应的什么样的条件？如果我面试 A 合格证书拿到了那我将来在这个专业选择当中 是这样，就是获得我校面试 A 合格证书的考生，他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专业志愿只限从上述刚才我介绍的十个专业中选择填报。 嗯 啊，所以专业志愿是以高考报名志愿为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学生们在提交这个自主招生材料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初步的意向，但我们最后录取的专业是以他专业高考报名时候的那个专业为准。 嗯， 然后依据我校对政策加分实行调档加分进专业不加分的总的录取原则，我需要按照自主招生考生的专业志愿以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在招生计划内以审予以审查录取。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给考生发的这个合格证书要比我们真正招的这个数量要多，那么这样子的话，拿到合格证书的这个考生呢，那就按照谁的分数优先来进行录取了。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获得面试 A 合格证的考生，是分数优先遵循自愿的原则进行录取。 其实简单说呢，就是大家好理解哈，那就是其实以前我们就会说自招啊，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哈，你报的是哪个专业，那么你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你也一定要填某个志愿哈，这样的人家才会录取你，那个优惠才会给你。但是面试 A 合格的同学呢，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选择的是比如说 B 专业，到高考志愿的时候，比如说我想报 C 了，这也 是可 以 的，是可以 的，以最后那 C 为准。 对对对， 是 就是以真正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的那个专业为准。 但是如果拿到面试 A 加 B 合格证书的考生就不可以再这样做了。 对，这个是不同的。就是如果拿到了面试 A 加 B 合格证的考生，他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只限从考生参加面试 B 所在的专业类别对应的相关专业中选择填报，这个就不能在这十个专业里，而是当时你面试 B 的时候考生参加的那个专业类别所在那个相关专业里面来选择填报，这个就不能随意填报了。所以我校是按照考生第一专业志愿这个优先录取。 那考生可能会说，我又参加了一个附加的 B 考试，为什么我的这个要求会又一下限制的这么多了呢？ 因为我们的实操环节实际上是跟专业紧密结合的。我们在实操环节面试 B 的时候，我们考察学生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考察学生在哪一个专业方面更具有学科特长和他的这个创新的潜质。所以说我们在录取的时候也是要按照我们这个当时实操考察的这个结果来进行录取，这样的话对学生对考生今后的专业学习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那么他们报在第一专业基本上都会被录取， 是这样的。我们给的这个合格证的这个数量和我们你在这个 A 招生的这个数量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基本是大致相同的。 所以说优惠其实也体现在了这里哈。 对， 第一志愿你会被录取。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于 A 加 B 合格的这个资格的考生来讲，一个好消息哈。 是这样的，但这里面要强调一下，如果学生没有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要求来进行志愿的填报，那就我们就视为考生自愿放弃了面试 A 加 B 的这个合格证书， 回到 A 按照面试 A 合格证的考生的相关办法来加以录取。 面试B 成绩排名在前两名的同学还会进入到这个樊公修荣誉学院来学习，那么这一点呢，他会免于参加樊公修荣誉学院新生选拔夏令营的一个测试环节，这对于参加面试 B 而且前两名的同学是一个非常 好 的消息。 是这样的。 好，那关于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报考这个北工大的一个自招的时候，我们可以最后得到的这个优惠的条件哈，王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应的介绍。那么大家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提出相关的问题，我们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来随时的提问和交流。至于说我们的这个成绩如何来算，我们什么时候拿到初审的结果，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那么也请大家呢把您的问题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稍后呢也会请两位啊赵半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做以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创办于1958年，原名北京化工学院，是新中国为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的高级化工人才而创建的一所高水平大学。1994年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 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化学化工为特色，拥有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哲学、医学等学科的多科性全国重点大学，是教育部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北京市共建高校、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入选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111计划。学校现设有14个学院，全日制本科生15000多人，专任教师1206人，正副教授771人，两院院士7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1人。学校重视开展国际间学术和文化教育交流，先后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家102所大学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目前学校已经与30多所国外院校开展了包括交换学生、联合培养、攻读学位、海外暑期学校、海外实习和参加国际会议及竞赛在内的40多项学生海外学习项目。学校拥有一批高水平国际合作项目，如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项目、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海外名师项目等，正逐步引领化工大学科研团队走向世界。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关于北京化工大学啊，前段时间我们做过有关双一流高校的一个直播，采访过这个校长谭天伟院士哈。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这个北化工招办副主任李庆老师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相关的自主招生政策。好，那今年这个北化工自主招生政策方面有哪些大的一些调整和变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先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再分着说。嗯， 好的。首先呢，学校呢今年在招生简章这块主要呢在三方面有调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报名的这个条件。有比去年来说有所微调啊，一会儿具体再说明。 报名条件， 报名条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报名的这个分组，就是考生可以报考的专业组，也比去年呢有一个小小的调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终的认定资格的办法，这个在去年相比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是这个三个方面。 好，那么这三个方面啊，大家看看是不是你所关心的。另外想要咨询的有关北京化工大学一些什么样的相关政策啊，都可以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和这个李主任呢来交流和这个了解。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报名条件啊，略有修订。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呢说一下去年的一个政策哈。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它这个政策呢，相应来讲一共是4点。我们先说的是理工类的啊，当然还有文科类的。那么这4点当中呢，1、2、3，这个。其实都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哈。 对，除了第4条应该是您刚才谈到的，就是所有学校都有的这一条以外。 对，就是说展示你的创新潜质啊，你的特长，提供相应的证明。那么其他呢其实都有相应的变化。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变化哈，时间关系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再给大家做介绍。那么大家关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提问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同时呢，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正在询问北京工业大学的相关问题的朋友也别着急，在下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呢做详细的介绍。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

对，这也是我们结合去年的报名情况吧，因为去年确实有很多双省三的学生，然后前期没有通过，然后觉得也是确实有点可惜啊，因为确实就是可能奖项稍微差了一点点，但是呢在不同学科上又很有创新潜质， 人家没准是多个学科有潜力哈。 对，今年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呢，所以把这一项我们加入了这个报名条件的第一条。 嗯，第二条呢是高中阶段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突出表现，并在省级赛区二等奖以上啊及以上奖项者。这一处的修订呢是明确了各个科技奖赛事的名称啊，明确了。那都有哪些赛事我们是认可的呢？ 这个具体来说呢，就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那么这个呢，这个是科协主办的，还有这个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中学生电脑制作活动，还有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这几个方面的。 这几个奖项明确了，如果你有，你就可以对上了。 对， 第二条里面，最后半句是或拥有专利者仅限发明专利，这一条呢，其实挪到了第三条去了。 对，这个也就是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第三点变化啊，除了和去年一样的，就是要求在国家级科技类核心期刊有这个文章以外呢，我们今年是强调了这个专利必须是由第一发明人的身份，或者是或者当然这个第一发明人就是需要您已经国家已经授权您的是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对， 第一发明得排在第一序， 第一 位上， 对，第一位置上面。对， 那如果一共两个人，我排在第二不行？ 对， 可以啊。那么第四条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有相关突出的特长，但是没有一些什么奖的证书啊什么的。 这条我为前面可能很多高校解释一下，这条可能是有一些奖项或者有一些这个特长我们没有列在前面的几项赛事里，但是通过学生提供我们的真实材料，能够确实反映出孩子在这方面有很强的这个创新潜质，而且又符合我们学校学科的发展定位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这种奖励，或者说学生这样的这种材料，也是能够被学校认可的。 就刨去我们在第一条规定的奥赛的那个， 对，实际上前面。对，实际上前面这个奖项是比较有限度的，只是几项奖。 那如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第一条那些奖项之外，你还有一些可以证明你特长的奖项，都可以放在这里。 对，是的。 好，这是呢我们在报名条件这一处呢略有修订啊，一些更改，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另外呢，就是去年我们是四个专业类招生，而今年呢是合并成了三个啊，把理学类的专业划到另外两个相关的专业类里面去了哈。 对， 这个为什么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是的，这是我要提的第二点变化啊，就是为什么今年把理学类这两个理学类这一个类的几个专业放到了它其实相近的两个专业类里面。那我们今年的专业类呢，分别是三组，第一组呢是化学化工材料类。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涵盖了去年的这个理学类里面的化学和应用化学专业啊，当然把这个生物技术，就是偏理一点的这个生物技术合并在今年的生物工程类里面了啊，这是今年的一个化学化工材料类，这是一个变化。另外第二个面对理工类考生的就是机械信息数学类啊，我们把这个电子科学与技术还有数学类这两个专业呢，理学类的专业我们并到了这个第二个类别里面， 挪到了这儿。 对，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考虑到往年呢可能报考理工就是报考纯理学类的考生比较少，那么这个呢无论是报名还是最后认定资格考生都比较少，那么认定了资格的考生呢，他们可选择的专业类别也很少，那么只有四个专业啊，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呢，今年就是把他们打开了，就是放到他们相关的这个大学科里面了，那么也就是说每一类的这个专业的学生里面至少都有大概有七八个专业可以选择，所以这样呢我们也是给考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的余地，考虑到这一点。另外今年还保留了我们仅面向于文科考生的，就是我们经管文法类，那么这个我们是不面向理科考生招生的，这个是这个专业还和去年是完全保持一致的。 对，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关条件的修订里面也没有给大家说这个经史文法类，是因为它没有变化。 对，完全没有变化。 完全没有变化，所以对于文史类同学来讲 没有变化就按照这个就行了， 对，没有变化就是一个好事。 好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选拔方式啊，也是有变化的，那就是资格认定办法这一块提高了面试的比重、嗯、 对，实际上去年呢，我们学校在最终认定资格的时候呢，是笔试成绩呢占到了 70%， 也就占到了70%、嗯、今年呢面试笔试成绩可能要降到60%，也就是说面试的比例呢由去年的30%增加到40%。这个也是我们结合着这个往年的面试一些经验，因为之前可能面试的工作中我们一直在总结经验，觉着可能还不是特别成熟，所以不敢就是加大用面试采用面试比例的这个比重。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已经把面试的题库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程序啊，已经做得非常规范了。所以今年呢，考虑从今年开始逐步增加面试的比重。那么今年是增加的第一年，可能增加到40%，有可能明年还要进一步增加这个面试的比重。 那也就是说会有这个逐步取消笔试的这个想法吗？ 对，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 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表可能无法现在确定，但是它是逐步往前推进的。 对，是的。 嗯，提高面试，你觉得更能够看出孩子的一些特质吗？面对面更能了解多一些？ 实际上从我们往年的面试情况来讲呢，实际上笔试成绩呢，由于它各个省份的这个基础教育质量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呢笔试成绩完全用笔试来衡量呢，那么相对来说对北京考生来说是比较吃亏的。那么今年呢就是提高了面试的比重，以以往的经验来说呢，应该是对咱北京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的。 您觉得北京考生在表达呀等等思维能力方面 实际上北京考生脑子是非常活的啊，包括北京考生的阅历啊，他的见解呀，包括整个考生的语言能力啊，包括这个语言，包括两项语言，一个是中文运用，包括英文运用，都是在我看来都是强于很多其他省份的考生的啊，所以在此这个调整呢，我觉得对北京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 是有利的哈。 对 对，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招生哈，北京化工大学因为它是面向全国自招嘛， 对， 今年的这个人数变化依然和去年相同。 对，今年仍然是计划是190人、 嗯、 啊，那么发证的话是不超过这个计划的两倍、 嗯、那对于北京考生来讲，如果说在面试环节普遍会表现得更为优异的话，那可能我们进入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今年来说机会应该更多一些、 嗯、好、嗯、那么在这个优惠条件方面，我们一直是 A 档 B 档啊，一个40分20分都是模拟投档线下哈，这个有变化吗？ 这个也没有太大变化。我分析了一下啊，大概就是说，以拿到20分这一档的资格的话，理科学生大概能，北京市大概能优惠到大概排位在8500名左右的学生有机会。 嗯。 那么如果优惠到40分的话，那么北京市考生大概排名在11500名左右的学生就都有机会啊，能够进入我校。 嗯。 那么文史呢，大概就是如果优惠20分的话，是大概在2300名左右。 嗯。 如果优惠到40分，大概能到3400名左右的学生，都是有机会能进入到学校的。 嗯，好，那刚才李庆主任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排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对照一下目前自己的这个在北京的一个排名，8500。11500是指理科生啊， 对，理科生两档的排位， 两档排位，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进入北化工的话，希望大不大啊？ 对、 嗯，好，那么这些呢，也是给大家呢做一个相应的参考。那这个李准，在这个今年的我们自招的这个环节上，比如说面试这个环节哈，我们主要考察哪几方面的能力？比如说，以备于大家在备考的时候有一些准备呢？ 嗯。好的，实际上今年呢，这个面试考察的几点呢，跟去年也是类似的，就是还是从5个方面给考生测评。 嗯。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啊，这个跟去年是完全没有变化的。 北京孩子都能说。 啊，对对。还有呢，就是逻辑推理能力，这个也是跟去年没有变化的。 嗯。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思维能力，还有学术发展潜力啊，包括这5个方向。 那有没有需要这个动手的操作的？ 这个暂时没有我们安排实操环节，但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面试的流程中呢，是不再安排考生的这种自述环节。 嗯， 啊，就是没有考生上来就是我介绍我是谁谁谁，就完全没有这个环节。 嗯， 啊，没有自述环节。那么我们一上来是根据我们这个比较客观的这个试题进行回答， 嗯， 所以也就避免了说这个容易存在这个人为泄露个人信息的这个问题。 哦，啊，哦，这样也是不是可以防止？比如说作弊啊等等，就透明啊， 对，主要防止这个，这个专家这个因为人为的因素会影响这个分数，我们这把这一点就基本上完全规避掉了。 嗯嗯嗯，这样会不会使面试的环节的时间也大大的缩短？ 这个基本上我们每个考生的这个时间还是要保证的， 嗯， 啊，无论是每个考官是要决定录取一个学生， 嗯， 还是要淘汰一个考生， 嗯， 那么我们这个都是有要求的， 嗯， 无论是说你要是录取谁。或者说你要给这个学生要就是完全觉得他不行，那么你必须要面够一定的时长， 哦， 这个是我们每个考场都是有要求的， 不可以一个十分钟一个五分钟， 对，这个同样考生是同等的机会是给每一个考生的。 嗯，另外今年在这个报送材料的这个环节哈，一些书面的这些环节还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体现在报名表当中，是吧？ 对，这个我们今年的就是在这个报名材料里面呢，专门加上了一页，就是考生啊，必须在打，就是在网上下载打印后的那个申请表的每一页上都要本人签字。 嗯， 啊，这个要特别注明是本人签字，不能是由家长代签的。 嗯， 那么这个如果是由其他人代签的话，那么这个材料就申请材料是无效的。 嗯， 啊，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考生。 嗯，这些小的细节变化也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那么具体的一个流程，比如时间，我们的初审时间什么时候能够拿到一些这个，比如初审结果，另外什么时候开始面试，这个时间现在有没有准确的？ 嗯，这个考试时间肯定还是在高考以后。 嗯， 啊，那么大概应该是在三月份，那么可能是在下周吧，预计应该在下周启动我们的这个报名啊，简章的发布和报名工作。那么预计在四月份可能应该是发布我们的初审的结果。那么考试确认呢，一般在五月份左右。那么最后是高考完了结束以后，我们举行我们的这个自主招生的实际的这个笔试和面试工作。 嗯，那么在这一点上，就是大家我们在报考自招的时候，相关专业的这方面是不是跟北工大会有所不同？我们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也需要填报相关的专业吗？ 这个我们是我们是合格考生直接认定到专业的， 嗯， 啊，也就是说考生直接报考认定专业就可以了， 嗯， 啊，这个就是也不用考虑填其他专业。 嗯，对，这就是自主招生有一个跟其他就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刚才忽然脑子里一下闪过了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忽然想不起来了。在自招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大家也会像我似的忽然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但是忽然又忘记了。你可以先这个拿纸马上记下来哈，然后呢等到相关的问题又重新出现在脑子里的时候，马上把它提出来。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进入一个环节，就是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啊，千万的想问什么问题赶紧问哈，别一晃而过失去今天我们直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关于北化工的问题，刚才我脑子里闪现的那个我搜寻一下哈，一会儿呢想提问一下李老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来和嘉宾啊进行交流。教育面对面 RBC 啊，你可以随时在上面留言。 三月，所有高考生进入高考最后冲刺阶段，四月迎来高考前第一次模拟考试。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志愿填报和一模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季第五场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3月24号早9点在地质礼堂举办。本场讲座将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对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进行分析，科学指导考生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解析志愿草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本次依然是公益免费活动，各位家长只需要提前拨打400-650-7766预约即可，预约电话400-650-776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公众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现在呢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哈，青宁他想问一下北工大的哪些专业是限制色弱学生的。嗯 嗯， 招生简章上我觉得关于体检部分会有说明。 对，我们每年发布的这个本科招生专业和计划都有一栏叫备注，所以请各位考生呢去关注我们这个招生计划里面这个备注这一栏，它会写哪些专业是全色盲先报，哪些专业是色弱色盲先报，所以这个呢是对每个专业都有明确的要求。 所以大家呢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简章啊。还有勇杰克想问一下北化工文史类自招要多少人，李主任？ 我们这个计划是190人的话是面向全国的，也就是说不没有具体的分省计划。 那文史做计划这个理工和文史做计划了吗？ 理工和文史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这个比例限制，那么也就是说只要符合条件的学生都可以报名，那么后面呢是根据学校测试的情况来划定这个分数线的。往年的话文史的这个学生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 我想起来刚才我想问的问题了， 嗯， 就是关于合格证的问题，我们大概要发放多少？ 这个应该是190个计划嘛，那按照要求的话应该是不能超过380人。 两倍。 对，不能超过两倍。 那这个王主任您这儿呢？ 我们是这个18年发放的合格证书呢不超过105个。 嗯， 因为我们是整个的招生计划是67，所以我们是按对一点对1.5%。来进行合格证的发放，就是不超过105个。那么其中呢含面试 A 加 B 的合格证是不超过18个。其实这18个是比去年多了4个。虽然我们今年总的这个计划减少了3个，但是我们对这个 A 加 B 的这个计划还是多了。去年是14个 A 加 B, 今年是18个。 好，那这个顺便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这个A 加 B 的问题哈。猫头有一个问题，他说参加自招录取和双培录取的学生可以参加樊公修荣誉学院的选拔吗？ 嗯，是这样，这个双培学生是肯定不能参加樊公修的选拔了，因为双培学生都是定向到这个央署啊，按照这个区县来录取到这个双培计划里面。但是自主招生是可以进一步来参加樊公修学院的这个选拔，但是樊公修荣誉学院只从理工类的考生里面来进行选拔， 而且是面试 A 加 B 合格的成绩的 前两名， 可以进入学习。 对，可以直接进入，就免去这个测试的环节。 免去测试的环节。那么樊公修荣誉学院是面向所有，比如说2018年进校的学生，都有可以参与选拔的机会吗？ 对，这个主要是理工类的考生。我们只从这个理工类的考生里面他呢来去报名。我们是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可以让学生通过我们樊公修荣誉学院的网站来了解我们网站，了解我们这个学院的它的这个培养模式啊，学院的使命，它的这个人才培养的特点之后，然后自愿呢进行这个报名。所以他要提交一系列的相关的材料，我们在对这个报名的考生里面来进行选拔。因为每年樊公修荣誉学院他只招30个学生，所以这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所以这个理工类考生被北工大录取之后可以考虑如果按照自愿的这个原则可以考虑是否参加这个选拔。 那么自主招生 A 加 B 合格资格的这个同学进入之后就不用再参加这个选拔当然是前两名啊， 对，前两名 不用再进行选拔，直接进入30个人当中的这个班占2个名额。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是 A 加 B 前两名也是自愿的原则。 我愿意去，如果我不愿意去， 我就可以我也可以不用考虑这个。 那这个名额会顺序的排给第三名吗？ 不会， 不会啊。 对，因为我们 放弃了就。 对，我们是要这个成绩，因为樊公修的学生啊，我们要求他这个创新潜质和他的这个这个学术的这个优势都比较突出的。我们不会往下再去让给其他的考生。 好。未来岁月想问一下，自招理科没奖项能申请吗？李主任， 按照化工大学的这个标准来讲，奥赛这个这些奖项， 实际上本身自主招生就是选拔这种偏才怪才的。嗯、那么如果说没有这种特长，那我还是建议这个考生直接去在高考中积极争取一个好的成绩、 嗯、 啊，这样也避免因为自主招生干扰他正常的这个复习进度。 嗯。好，来看一下快乐的鱼说，面试 A 通过之后，也按照要求在十个专业志愿里面填报，就肯定能被其中一个录取吗？不会有不录取掉档的情况吗？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自主招生的这个计划数只有67个，那么我刚才说了，我们发放的合格证呢是105个，不超过105个，所以并不是意味着拿到合格证的考生就一定能够被学校录取、嗯、那么在录取的时候，我们是还是要按照这个考生的专业志愿以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这个原则，在这个招生计划内予以审查录取、 嗯、 所以并不是说拿到合格证就一定能够被录取。 对， 嗯， 最后还有一个高考的那个环节呢， 对 吧？ 对， 而且你的成绩要和这个从上往下排，如果是排在67名之后的话，有可能呢就会不会被录取。那我们的这个总成绩，我们的资格初审成绩，和面试的成绩是怎么样来结合，怎么样来组成的呢？ 嗯，是这样，就考生的这个在自主招生的时候，考生的总成绩是由资格初审成绩，这个是占40%，和面试 A 的这成绩占60%组成，所以是由初审的成绩和面试 A 的成绩组成。嗯、那么获得这个面试 A 合格证，并申报参加了面试 B 的这个考生呢，这个时候这个考生就是按照各专业类别中面试 B 的成绩排序，所以成绩优先者呢会获得面试 A 加 B 的这个合格证书，所以这个计算方法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个，虽然我们说我们的计划是67个，但是如果达不到我刚才说的，如果在这个他的，我们今年呢是要求这个学生的成绩必须要在本科理工类第一批次模拟线下30分以内，和高考的这个第一批录取控制线分数线以上，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少于67个人，所以这些条件都要满足才能够被这个我们来录取。 嗯 ，GF 这好像是一位老朋友了哈，想问王主任，北工大先进制造类和建筑规划类每年报名都没有电子信息类和经济管理类多，是不是报这两个类被发证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主要还是要根据考生他的支撑材料，就是说我们虽然发的这个证有多少的这个区别，但主要还是看考生这方面他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这些专业所要求的他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所以这个只能是这样的，按照这个我们的支撑材料来审查的结果来予以这个总共的这个分配。 嗯，快乐的鱼想问，限报院校和限报专业的数量有更改吗？ 嗯，是这样，我们限报学校北工大还是两所，就是报了我们学校的自主招生，只允许再报一所其他学校的自主招生，所以总的这个限报学校是两所。但限报专业的话，我们是 A 证的话是从这10个专业里面学生去这个挑选。 嗯，好，那李主任，化工大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向自招的这些专业啊，在这个统招里面，还有吗？ 这个现在自主招生的专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统招的所有专业了、 嗯、 啊，除了这个艺术类的专业和体育类的专业，包括我们的试点班的专业，除了这种专业以外、 嗯、 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基本上都涵盖了。 嗯。好，那么相关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4月份还会有高招直播咨询，也就是说本科高校的高招直播咨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再做详细的介绍。未来岁月提出的这个问题，一本线边缘是选一本还是二本，这是报志愿的问题啊。我们后续的相关的节目当中，肯定还会给大家呢保留这样的一些设置和环节，供大家呢来学习。时间关系呢，也非常感谢王丹主任和李庆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的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为大家请来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3月24号早9点在地质礼堂举办的公益讲座啊，大家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电话预约，讲座的主题是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以及一模备考的大型公益讲座。我是杨洋，今天的我们的自主招生高校的咨询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